回乡思索聪明，可怜你呀，相聚岁月不能 情可待。 现在还是永不忘忆，正忙日子多欢乐，岁子平平风不起，安大不变咋不应，一家不容不分离，一思娘忠心举王子，他用宝剑自下刀刺去，光阴无所谓容易顾，一骑故去又一骑，王子张人到十七岁风沙扑灭谁过的

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你祖啊是文内子，相公有比挂在心， 不大灵啊，大外房，一起混入奴妻生，当年林家门的夫，你无子女皆成亲。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哦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阴。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，路上迎人啊都太冷。这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观天落雨观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又无骑马来又乘，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太高亲，我老亲呀不做声，将婚事死得三分。 原来是此， 此地不能上台来，有人上几日飞升，我心里只挖独江明，为家兵你高老娘亲，虽说你期望亲近，不是欺贫妇人，琳琅啊挑山生呀苦万分，你问的是生难担人，我有心疼你敬我人，此事不必伤虑，你今夜三更到院门，我三百两黄金交西城，他虽为媒人分，他一般有害

你的无情啊！ 想离你 天意等等，我为人一生多端正，时时刻刻得回程，常遵守在临凡里。 侬快意个快到西啊呀快到东，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，西屋侬三番不离伊，伊是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饱啊，侬夜凉西屋就有好进拉姑。听众婆婆来接风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。 啊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请看

天涯。 想无偏我这身体，小寸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多受尽。 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，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.